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发布了水山成人四季阅读为诵读主题，发掘文化自信和咏叹首都之美。诵读小站也邀请广大的听众朋友参与四季诵读。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刘少棠创作的《运河的桨声》节选。运河静静地流着，河水是透明的，清凉的，无数只运粮的帆船和小渔船行驶着，像是漂浮在河面上的白云。瓦蓝瓦蓝的天空，高高的高高的，一群群发肥的季候鸟向运河告别，划过运河的河面，像一道紫色的闪电，飞向南方去了。古老运河的涛声惊动了平原寂静的村庄，浮云掩盖了弯弯的明月，运河上是无边的银白。从下游返回的船只逆着运河的急流向前进，河西蜿蜒的公路上，造型的汽车已经从城市开来了，擦着运河的河面，像是秋夜流星的尾巴，从上游曳下一道浅浅的白光，那是新建不久的发电厂的灯火的光辉。公路，新建的发电厂，日夜不停的桨声通向明天。站在运河平原的泥土上，会听见土地在震动，土地在行进。参与诵读小站的诵读征集，欢迎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了解。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人寻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院子 七十二变， 来访 有你有我该有他， 最亲近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你们给我讲讲什么叫一诺千金好吗？ 一诺千金就是说话算话。一诺啊，一诺就是一句话，掷地有声，千金之重。 既然这么着，你们敢不敢一诺千金？ 敢，那还有什么不敢的呀？ 等会儿，诺什么事儿？ 甭管什么事儿，只要我诺了才千金。 估计古人好像说诺就是是的意思。 哎，对，我可以不诺呀。 你诺不诺？ 我可以诺，可以不诺。 那你到底诺不诺呀？ 我听着不像北京话。你乐什么，小花？ 中计了，中计了。 嘿， 中计了，二位。 我呀，中一半。姐，你我都想到，我都急眼了。 你 我说我可以不诺。 你中一半，那留那一半呢？ 留那一半我不中啊，就是不诺。 诺有千金，不诺没千金。哎， 这拿钱买诺来了。 对了。诺吧， 什么事儿我就诺。 哎，别紧张，别紧张。瞧你们，防范那么严，又装死，一个人反反复复，干嘛有劲吗？ 本来就是分对谁，对你必须得留一心眼。 我有什么呀？又不害你们，又不坑你们，真心实意的对您的好。 嘿，那还告诉我中计了？ 这不是开玩笑的吗？ 嘿，说的是 你哪句是真的呀？ 玩笑有什么真假呀？ 玩笑也有。 哎，你说人家说一句玩笑话，你当真听，当假听？我就问你。 那分什么玩笑？ 对， 几几开听？ 几几开？ 三分真，七分假；三分捧，七分逗。 有人借着玩笑说实话。 等会儿，什么叫三分捧，七分逗啊？ 就是他那话特别逗。 那叫三分逗，七分捧啊。 他这说的实在多，他这逗的多。 就我不是过一阵要休假吗？我去就送机和接机，你们俩给诺了，要不然？ 什么叫诺了？这说给办了，你给诺了。 就是、你比如说 这么着个事儿可以诺一诺。你比如说啊， 我不愿意在那儿等等的，有时候好久好久的不一样，因为我不认。 你可以下了飞机就走，你不等行李啊，不用等好久啊，没问题的。 不是，我是因为我为了图便宜，我那机票啊是凌晨飞啊，是凌晨到。 这地方还不近，凌晨飞还凌晨到， 也许特近。 就凌晨飞走北京，凌晨到北京，所以呢，到时候那出租车 就、哎、你去哪儿啊？怎么凌晨飞走完又回来了？ 不是一天行吗？你这傻不行啊！ 没让起飞又下去了。 哦， 这一说送人接人就不爱干，还是装 傻。不是，是这样。你比如说你休假了，很长时间不在北京。我呀，因为长时间不在北京，这酒吧呀就完全给小柱了。哎，这我还能诺诺。 哎，而且什么叫我叫什么叫诺啊？这样，你跟一个什么软件或者是一个司机说好了，我给你200块钱，你早上来接我，他准时来，这就叫诺了。 不是啊，现在是这样，如果你们两个人在这儿办了这件事儿，我就诺给你们点金，行吧？ 那你先给我们点诺金吧。 先给你们诺个金，诺个金，要诺个银，诺个铜。 像肚子金，肚子银。 好像是有点跑偏了。 不会亏待你们二位的，我也是没办法，因为半夜走的出租车司机也得睡觉，不是吗？ 不见得，有拉夜活的啊。 是夜活，但是明显少多了。啊，我们那大飞机一到，那么多人都抢出租车，要是抢不到。 嗨，我以为大飞机到，大家抢座去。 他呀也没到过机场，机场有一调度，现在机场缺少多少多少出租车啊，有在附近的司机朋友请到这儿来。 你肯定没两三点到过北京。 我到过， 两三点到过北京，你看哪个调度还上班呢？那时候出租车来，那都是你的福分，你修来的这。 我还没听说我修来出租车的福分呢。我这福分修的还真具体， 好好珍惜吧。 我修了几个出租车的福分， 该拼车就拼车。 哎，有点修车的福分啊！ 哎，真的，我绝对许你们。 这不能信，到现在都不说数。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诺千金，您懂了吧？您回到我们答应您了，您给仨瓜俩枣。 哎， 我们干嘛呢？大半夜的，比如说吧，2点多的，你们俩谁来接我去？两条金子，还甭千金，给两条金子，半斤一条的就行。 三条金， 行，两条金子，行，两条金子。 你欠我一条金子 了。看你们这个防守意识太讨厌。 本来就是，我长这么大，小花认识你这么多年，就没看有这一条金子搁哪。 小花，我告诉你，这还是防守意识呢。我们俩防守之后还有反攻呢。 我跟你们说，你们老把我们这公私营企业不当回事儿。 哎呦，你这叫私营企业，真敢往大了说。 我就给你们讲一个事例啊，活生生的一个事例。 说吧。 还就在咱们不远处，啊，就隔壁那胡同呢，他们有个老总。 隔壁那胡同那么长，有一个老总。哎呀， 这是个传说是吧？ 反正隔壁胡同有老总， 有老总， 你愿意挨个查去拿户口本替你查？ 老总，我查人户口本， 哪户口本登记也不写老总， 这个职业上， 职业没有写老总的， 籍贯上，性别， 性别老总， 曾有名， 哎，就这可以，只有这可以。 谢老总， 曾有名叫老总，这 谢叫谢老总， 这叫谢老赚。 老总要对你好，你要不要谢？比如说，老总把46万的人民币啊，46万一动， 价值46万的人民币。 你这46万是特别酷爱听是怎么着？还是酷爱说呀？往下说呀，46万说好几遍了。 车，名字叫做凯迪拉克。 你不用这么慢。 对， 念快凯迪拉克。 您还是慢慢念吧，我们跟不上您这速度。 你就不能正常说话？凯迪拉克怎么了？ 老板送车，新鲜吗？ 不新鲜。 送豪车，新鲜吗？ 不新鲜，因为这人肯定跟他有亲戚。 没亲戚， 那就有交易。 没交易，就我愿意送，因为一句玩笑话，你有质疑吗？ 我没质疑，他的车他爱怎么糟怎么糟呗。 是这么的， 这是败家老总。 公司的会议上呢，老总就说今年呢，咱们能做的1.3亿，也就是1亿多吧。你怕你听不懂啊？营业额过1亿，然后呢，有一名员工就质疑说：“老板，咱们挣得到吧？”老板就有点借着玩笑说真话了啊。 这想好了已经。 你是觉得挣不到吗？啊，挣不到吗？挣不到。 这个这辈子都挣不到，您听见乐都那么虚。 挣不到，达不到的话，我把我的座驾来送给你，行吗？ 不是，就是说，如果达不到，就把这车送人。 嗯， 如果达到了，这车就不送人了。 对了， 咱一看这公司没完成业绩啊。 哎， 这老总够惨的， 没达到， 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业绩上没完成，还把车送人了。 没达到，大家都看着呢，抱肩膀。哎，老板， 哎，我要是这员工也达不到业绩，我就不干活呗。哎，我就为了让他达不到，我好得这车呀。 你可够贼的啊！ 本来就是 你一个人的私欲，害得咱们大家都没有钱分。 不是，他这鼓励就不积极。你比如说达到了，我把这车送谁？这鼓励大家好好向上。达不到我送人。 老板想激励自己吗？达不到我不争那么什么，你知道吧？激励自己的本来是想，就自己没被激起来。 这鸡趴呀！ 太爬鸡了。 哎，使劲弄不上去，使劲弄不上去，使劲，结果把座驾弄给人家了。 是啊，他是一人努力，加入那几位拆台的。 其实你想想，只有一个能白得这个座驾的，那剩下那几位应该按出这个心理也不能让他白得吧，应该好好干。 对，应该跟他分钱。 因为好好干，那不能那么说呀，你跟老板好好干，要是真一个亿了，大家都能分点，对吧？要说咱们这里边 不见得，华为就说你老板挣1亿，来挣1亿了，大家分了他， 起码自己年终奖能多拿点吧，这没错吧？你真跟那座驾分，那座驾能给你吗？就拿座驾那个， 拿座驾那卖了可以跟大家分，只要大家真急性啊， 人家自己打赌，凭什么要跟这帮人分啊？一分钱捞不着。 哎呦， 小花，钱啊，这车呀，这事儿啊，都是人家的。你瞧你这理直气壮的， 不是 你信任我们俩 的？他是借着别人这事儿啊，说自己的心里实话。 对呀、 啊， 冲咱俩这直眉瞪眼的， 只要 一分钱都拿不着。 换了他，他就是这种情况。 嘿， 所以这一诺咱别答应了，还一分钱都拿不着。 嘿、哎，连千金一两都没有。 哎，当时还举，哎，跟你说， 你还没说完呢。 没说完，当时还举行那个仪式呢，老板。 老板哭着把这车给送驾去， 座驾对，一送到员工手中，大家就鼓掌叫好。 老板把执照上面交出来了， 交啊，然后办过户手续。拿车那位呢，琢磨了一下，这车是旧的哈，二手的，买的时候确实是46万，现在到我这儿他也开了几年了，也开了多少公里我也不太清楚。我 上面有表，你知道吗？ 是有表，我得问问这种车现在还值多少钱啊？ 哦，拿你咨询现在专门评估师一问就行， 评估去了。完了以后评完了5万， 我说送人的，老板想换新的了。 哎呦喂，这淘汰旧车呢，这是， 这太狠了，46万这车就剩5万，开10年以上， 这夸张了，事实上是折了25万。我这样说是不是让你有点坐过山车的感觉，忽下忽上啊？ 你就是忽悠我。 得车那位挺激动的，25万，行啊爷，虽说没到46万，但是也是白来的呀。我在公司干了14年了，把老总当大哥，没想到一句玩笑话，老总也当真了。 结果老总就把他开除了吧，因为没完成那1.3亿啊。 不过要说这老总挺会办事儿的， 是吧？ 怎么说的怎么做，这样呢他在这个员工当中这个威信力还是有的。 所以你们得相信老总，相信你们的领导，相信掌握你们命运的人。如果掌握你们命运的人想两点钟坐飞机，那么你们应该有所表示，有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情感在。 安排我们俩是 连一块了啊？ 不是， 关键是哎，你先证明你能掌握我们俩命运。 是大非所问，让人掉眼泪，我不会灰心，狂风吹呀吹，让我们用心一起来体会。命运给人多少机会，命运让人无言以对，命运老是大非所问，让人掉眼泪，我不会灰心，狂风吹呀吹，让我们用心一起来体会。 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研究表明，80%的男生都看不出女朋友生气的原因，剩下的20%连女生生不生气都没看出来。有一次呢，尹小柱的女朋友埋怨尹小柱太抠门，为那一次尹小柱和这女友大吵一架，女友摔门而去，尹小柱也生气了，那我没钱我当然抠了，这有什么不懂事儿的，不追他。后来呢，外面下起了雨，听到噼里啪啦的雨声，尹小柱想，哎呦，看来雨下的并不小啊，推开窗一看，尹小柱的女友就蹲在马路边，浑身都被雨水打湿了。看到这里，尹小柱的心一下被揪住了似的，软了，就是被拧了一下的感觉。他立马冲了出去，赶紧在女朋友湿漉漉的衣服上撒了一把洗衣粉。 知道为什么总感觉假期那么短暂吗？因为你的假期从来没有上过。为什么学生们总感觉开学以后这学期这么漫长呢？就是因为它不仅有上午，而且还有早晨。 王大磊的女朋友呢，第一次开车上路，让王大磊陪着他，在一个没有红绿灯的窄十字路口中间，结果啊，他呀熄火了，起步熄火，起步熄火，来回好几次，在四个方向来车急促的鸣笛声的影响下，在坐在副驾驶的王大磊的紧急催促下，他女友终于一开车门跑了。王大磊那天说，如果哪天我把我的微博改成了本名，照片改成本人，签名变得积极向上，前面的话全部删光，那多半说明我开始重新做人，或者我妈关注我了。 上初中的时候，校长在全校大会上点名批评王大磊，王大磊，你说你早恋写情书本来就不对，作为一名学生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啊，给同学们写情书，你竟然给你们班32个女生每人写一封情书，你怎么想的啊？关键你们班35个女生，你这很明显看不起那3个女孩。 小柱啊，找了一个女朋友，长得呢特别娇小，有点像小萝莉。哎呦，交往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下定决心把他带回家了。到家一推门，他爸出来了。小柱跟他爸说，爸，人我给你带回来了。他爸呢带着花镜一看，赶紧把这镜子摘来仔细打量，抬手就给小柱来一嘴巴，啊，孩子都这么大了你才知道带回来啊。 这不错。王大磊上小学5年级逃过一次学，回家怕挨打，轻轻的走到自己家大门外，听见在屋里边呢，他爸他妈呢正招呼客人吃饭呢。王大雷想，哎，这回行了，屋里啊有客人，应该不会挨打了。大大方方一进门，看见班主任在家里坐着呢。

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上清桥到建祥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能见度不错，登山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北京地区扩散条件较好，但地面气温较高，光照条件好，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的发生。总体看来，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32度到17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感觉比较舒适。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天空少云，光照强烈，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爱白雪爱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 晚来房 有你有我 该有他，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你们还记得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样的吗？什么感触吗？ 什么样的跟现在长一模样。 那人家现在有几个月小婴儿就坐飞机的呢，那跟现在一个样吗？ 你说我记不记得？我记得我跟现在长一样。 一样的啊， 模样已经定型了我才坐的飞机。 那 你记得你什么感受吗？ 感受就是特别新鲜啊，什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发出了哦哦哦的叫声。 这个容易让人误解， 坐反祖 容易让人误解。 多大的坐的飞机？ 我多大了？我20多了。 20多的第一次坐飞机？ 对呀、啊。 哦，小花呢？ 啊， 你看 没坐过飞机， 发出了这嗷嗷的声音，到现在没坐过。 那还是小孩的时候就坐过了。 骗人！ 出国演出， 你能告诉我几岁吗？我先听听，可信不可信？ 80岁、90岁的那样的呗。 90岁的时候，你出去演什么去？ 归不可爱报幕第一个节目。 光演报幕。 朗诵， 就你这发音都不清，口齿都不伶俐。 花朵第二个节目， 什么？ 小合唱，在那山的那边。 那叫蓝精灵， 还海的那边呢，还半句没报完。 第三个节目，相声。 好、哦，这会儿就有相声了。 儿童相声，八扇屏。 反正他真敢说， 节目哪儿都得接不得。 反正话。 这是翻场节目， 怎么样？怎么样？ 第四个节目呢？哎，仨节目完了，一般不是都是以舞蹈结尾的？ 第四个节目杂技， 什么杂技啊？ 摔盘子， 砸碗，摔盘子也是杂技啊？ 摔盘子， 摔盘子是杂技啊？ 那叫耍盘子， 耍盘子， 找几个厨师上还刷盘子？ 哎呦，我们那场节目太有趣了。 对。就冲你就够有趣儿了。 老师最喜欢我了，非带着我当小主持，画红嘴唇呢，戴蝴蝶结，粉的， 把你当个节目了。 飞机后半事儿都是我们小朋友。 后半什么？你先说一遍。都是后半段、前半段、后半事儿。你是坐飞机去的啊？ 飞机后半段都是我们小朋友。 小飞机。 那可不是，俩人一坐，一摁，呜呜呜，转起来。 游乐场啊！我说俩人一坐，哎呦。那票也便宜呗，原地起飞，原地降落。 游园会上主持真是不一样，人多着呢。 还游园会？哎，小花，你这岁数都听出来了。现在北京哪还有游园会？ 反正 游乐园联欢会啊。 这游乐园联欢会就叫游园会啊。 怎么着？ 你是想问我们坐没坐那飞机是吗？ 我还是给你们讲讲我第一次坐头等舱的感受。 哎呀，不听了不听了， 头等舱就是隔壁那没上来，他一人开一小飞机走。 哦，那我没你 那转的高啊， 四圈 头等舱什么样？ 离着开飞机的那位可近了， 那也不必骄傲啊。 你是不是拿火车当飞机了？ 好几回我一想掀帘看看，那就 你跟那开飞机隔一帘啊，连门都没有啊。 这绝对不可能，您说那厨房灶上才这样。 不是你先过这帘你才能到门呢，它就一道一道 的。那你坐的是头等舱吗？ 那当然了，我经济舱之间有帘，你看见了， 前后有帘。 不是，我问问你，这头等舱跟经济舱有帘，你不是说你去找飞行员吗？ 啊，也有帘啊，那拉着你就不好意思过呀。你刚一伸手要拉，有一个人叼住你的手腕，一看是空姐儿。你是请问有什么事情吗？这位小女士， 小女士， 这位年轻美丽的女士，你要去哪里？ 哎呦， 你要去哪儿是吧？你目的地是吧？ 不是，我没有，我就前面问候一下。都 哎，你们这飞机还没谱，指不定往哪开，开什么地儿？还您要去哪儿还不知道？ 不是，我这不是掀帘吗？他那意思你要干嘛去？我说我什么也不干。 这一听你就像破坏分子。 我就看看，请您回到您的座位，飞机有点颠簸，就回去呗。 哎，小花，你听说过前一阵有人把那空降梯给放下那事儿吗？你是不是也手欠 整机啊？那个人都骂你，别听成整机啊。 那你说的是不是整机啊？我别听成 整机，你别理解成整机。我看你那又擦嘴。小柱说说你的吧。你什么时候坐的飞机？ 对，有帘吗？ 赶上过什么事儿啊？ 我是上小学头一次坐的飞机， 也是游乐园。 是不是你那个可以上下飞， 还围着当地人柱子转， 忽高忽低，有时这么转有那么转， 回转的。 别哭， 二机就坏了。 怎么样，讲讲吧，坐的是什么呀？ K 字头的、 M 字头的还是 C 字头的？ 我坐的是 火车 G 字头的。 什么感受啊？昏过去了？ 什么就昏过去了？咱坐飞机的时候真真正正咱是去青岛访问去了。哎，回来的时候坐飞机 演出啊。你是不是就说那个正反话那个？ 正反话，说反正话。 先挂。我坐飞机，飞机坐我。 嚯，打一次就完了。 我坐火车，火车坐我。 哎，自己演自己翻是吧？他这会儿水平连一捧哏都没有，这就是说胡话去了。 哎，你演什么节目啊？你还记得吗？ 小的时候是去青岛参加一活动。哎呀，火车去飞机回，那会儿飞机还给礼物呢，给一个小飞机模型，或者给一小钥匙链。 给小孩还是说都给？ 都给。那会儿像现在似的，你都不知道，你那就是五块钱交钱来几圈你就痛快了。有空乘吗？你坐那五块钱那几圈的那个有没有空乘吧？ 他有帘儿，有帘子。 有帘，司机在楼下那小房子里边开，对吧？ 那 你不一码事。 那你回来显摆了是吧？ 肯定是丢人类的。 我怎么没看见你模型啊？你说半天 忘拿了，忘拿了。 不是问点细节，看你真坐过假坐过呀？ 对对，一般坐头一回，好多人都还都吐呢。 啊，这么严重？有人倒是耳朵不舒服。咱们身体素质呢，不像飞行员那么好。飞行员是个特殊的行业，比如说有些特别的动作，咱们一坐晕的不行不行的，人家一载荷的时候没事儿。 一载客的时候？ 载荷 啊？这什么动作呀？ 就人家用那个加速度过载，用几个 G 表示，受几个重力加速度 啊。 你受一个重力加速度 over 了， 死了！好家伙，我在地球都待不住，有一重力加速度我死了。 没有，他说有一个就是 over， 就是说整个这个过程结束了。 对 ，over 动作完了，你什么感受啊？ 撅吧撅吧，赶紧撅吧，掐人中。 有人这个就一个不算什么，有好几个的，有八个 G 的， 对，有十六个 G 的，然后有一个 T 的， 就是一般人像咱们这样的，血头往下走，脑部供血不足，周边视力消失了，临时性失控了。意识模糊、昏迷，这都有。但人家呢，宇航员那就是经过训练的。 不，等会儿你刚才不说开飞机这机长 说远了？ 怎么说宇航员？他要送出太空去是吧？ 那咱往近了说啊，飞行员朋友视力起码比你好吧？ 嗯，那是肯定的。 也不见得，飞行员就不能戴眼镜是吧？ 能戴眼镜，但是他们好像是视力更好些，也不，但是分。什么样的飞行员？ 哎， 民航相对的要求条件这个低一点。 哎，对， 要是说真说是开这种战斗机、 轰炸机， 啊， 那也有一个屈光度不能超过多少的，知道吧？因为你如果太近视的话，你上去以后对视力的影响会比较大的。带人上天，这带人飞行，人们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 对， 再说了，你身高不足的、过高的，这都不能当。 哎，这倒是， 你 身高不足，你踩不着你离合器。 对对对， 你过高的 挡。 都出飞机了，脑袋外边。 对， 一万多米真猛， 倒是看真清楚。 那管什么用？下飞机的时候你头发都立了。 对，还有你慢性肠胃道疾病的，这也不行，体重不足的，体重过高的，嗯，晕车的，晕船的，五官明显不对称的。 哎， 真的有。 行，我就问这跟开飞机有什么关系？ 这我不太明白，但是确实要求不行，明显不对称。 比如说我有一眼大一眼小， 那不成了。 我怎么就不能开飞机？视力也好。 我告诉你，倒睫和严重的沙眼都不能开。倒睫 这个疾病我懂啊，但是五官不对称，我一眉不高一眉不低，你告诉我，我怎么就不能开飞机？ 你开飞机容易摘呗。 摘就是一高一低，知道吗？ 没听说飞机开的跟我的眉毛似的。 你说斜视的这不行吧？ 我还说这是视力有毛病，你说这五官不对称。 对，严重不对称，你说的是 啊，一眉不高一眉不低。 严重了，你这不严重？ 这还不严重呢？ 你整个这边脸都高于那边脸。 那还是躺飞机上了？ 我这脑袋是不是错落半拉呀？ 那就不行。 下回你别在台阶上生活了。 那可能是没拼好。 拼好都碎了。 我会重新组装去吧。 可能跟系扣似的，多系就上去一个扣。 我是这话。 说了这么多，就是说坐飞机的感受是很特殊的，而飞行员的素质是要求很高的，对不对？那个起码人飞行员这脑子真的得好使啊。 对。 你说你这个各方面条件都够，身体条件就脑子不好。 对。 脑子不好，这真不灵。 对，开着飞机，各位乘客，那个向大家咨询一下，这个咱们今儿这趟飞哪儿来 的？对，健忘症这不行啊，健忘症真是。 对呀、啊。 上去就 上。我是。 哎，对，我是。 你是？ 我是要起飞了，要降落的。 这帘儿后边是。这不都不行哈、啊，哪怕性格上太马虎都不利于飞行的安全。你想前不久这么一件事儿，我就不说哪个航空公司了，有这么一位机长，忘带东西了。 忘带东西了，忘带忘带吧。 哎，你倒蛮大吧？不像说你没穿鞋，你光脚踩就踩吧，踩那玩意儿叫那叫什么呀？踩那个离合器是不是？ 飞机好像没有离合器啊，别来这套。 飞机，你看过开飞机吗？人就是 都 对手上， 他拿着俩擀面棍推，跟开地铁似的。 擀面棍，还有几个算盘珠子在前面，扒拉这个扒拉那个，说说就跑了吧。本来就说这机长忘什么了，忘带航图了。 航图是什么玩意儿？ 可不是。 你们俩人会聊天吗？这你聊得这么嗨，我这听着直扎心，你知道吗？ 我问什么玩意儿，他告诉我可不是。 我还以为你要说这航图也很重要呢。 那你听不听人家说话呀？ 我觉得他应该说很重要，我没想到。 你觉着像话吧？ 那你有个图，按着图飞，这个能理解吧？ 不理解。 怎么？ 我认为现在都高科技了。都应该是电脑导航了，那电脑里就有图了，还用自己带着吗？ 可能它还是有辅助的一个导航的地图，就是反正具体的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就说通过这个航图，其实是能判断自己飞行的方位、飞行的高度、飞的最佳路径，还有导航的一些设备，以及机场啊，还有无线电的频率和空界，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比例图，你知道吧？ 大概其我明白的意思了，反正这东西都忘带了。 你要我详细的给你讲讲吗？ 啊，不用了。太专业我也听不明白。 对，而且你也讲不了太专业。 别搜了，别搜了。 就是VFR 和 IFR 的这个区别。 不知道。 忘带有基于安全的考虑呢，飞行虽然已经达到了一个小时，但是还是折返了机场，最终呢是延误了四个小时。航空公司呢对上面155名乘客进行了诚挚的道歉。 就完了。 把帘一开，一鞠躬。 头一个节目。 我刚要说呢，今天呢，这叫。空中剧院， 好像哪台播这个？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智灵，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理，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72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至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王大磊啊去市场买鱼去，老板多来条鱼。这老板听完之后呢，迅速的抓起一条鱼放在口袋里就称。王大磊不乐意了，嘿嘿嘿，你们把这水倒了再称行不行？我买鱼我也不买水啊。老板说了，哎对了，你娶个媳妇儿，娘家不得大点嫁妆吗？ 小花啊，手机坏了，去找这个修手机的地方修理。哎呦，这修手机的地方特别好啊，他给这师傅看来了。哎呀，师傅看完了之后说，你这个手机啊有几个问题，一是进水了，二是摔过。小花啊，那还能修好吗？修不好了，但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这个，是因为不会修的人已经修过了。小柱在大街上买皮带，看见卖皮带上写着大横幅啊，不是真皮假一皮皮。哎呦，小柱一听，嘿，人家这有信誉的商家敢打着这横幅，买买条皮带回家一看不是真皮的，生气回去找商家去了。哎，你这怎么回事，你这怎么回事，你这怎么假的骗我呀？啊，不是假的，没骗你啊，你上这写着不是真皮假一赔十。 王大磊去理发，洗完头往那儿一坐，师傅咔咔咔就开工。王大磊着急了，哎，师傅师傅，您知道我想理成什么样吗？师傅很淡定地说，啊，你想理成什么样都没问题，我就会理一种。 小柱啊，那会儿在单位上班，公司年会抽奖，抽什么呢？水浒人物卡，抽中哪个人物送东西。哎，你比方说有人抽中了小李广花荣，经理说了那就送弓箭一副。比方说我抽的鲁智深，那是送佛珠一串。小柱这会儿说了，嘿，经理我抽一武大郎，这不送一媳妇儿。 王大林买的 iPhone 8，为了让其他人知道王大林买的是 iPhone 8而不是 iPhone 7，于是呢就拿着手机在公交车或者是地铁里啊，反正就是哪儿挤在哪儿就打开 Siri， 大声地对他说，哎 Siri， 告诉我你是 iPhone 几啊。小柱初中的时候逃课，刚翻过墙来，哎，正好几个警察墙边休息呢，当时就指着小柱，干嘛干嘛呢？小柱当时就懵了，弱弱地说，逃课。警察叔叔说，回去。小柱只好翻墙又回去，刚好遇到校长在墙根底下等人呢。校长问，干嘛呢？小柱哎呀又懵了，弱弱地回答说，找人。校长吼，冲去。王大磊的爸爸脾气非常的大，整个胡同皆知。那天他爸爸很生气，狠狠地把锅那儿一摔，哎呀，震得这隔壁几家窗户都响，大家都吓愣了。就听见王大磊的爸爸对王大磊的妈妈大声地说，你第一次胡没经验是你的问题，这次你有经验了还胡啊？老婆，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锅的问题，咱们换锅。 上初中的时候啊，王大磊老被一个高年级的同学欺负，后来王大磊说，咱们呀一局定输赢。那回呢，对面呢来了20多个人，其中呢还有10多个呢成年人，而王大磊这回呢就是自己一个人。但是内战之后呢，谁也不敢欺负王大磊，也奠定了王大磊在同学们心目当中的地位。当然了，战败的那些人永远也忘不了王大磊他们家那40多条狗。 领导出差了，让朋友小柱帮他喂鱼。过两天呢，小柱给领导打电话，哎，领导，你那鱼可真好啊，又好看吧，还又那个灵巧，什么品种啊，哪儿买的呀？领导想了想，别整那没用的，说吧，死了几条。那天王大磊问我说，你知道一般的音乐行业从业者哪怕30多岁都显得特别年轻，买的东西去的地方都跟年轻人一样，没有代沟，是为什么吗？不知道吧，是不是工作让人年轻啊？不是，就是因为收入还跟20多岁差不多。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 主持人小迪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灿烂阳光下，心花怒放，在 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祝愿爱情甜蜜，青春似火，身体康健，事业蓬勃。祝愿爱情甜蜜，青春似火，身体康健，事业蓬勃。在欢度节日